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车多，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西桥东西双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会是一个沉默的开场？是大家都还在想词儿吗？ 没有，就是可能我还想看着你能不能给我现场演绎一段拉拉烂。 不要这么提前就预告我们明天的这个广告推介会啊。 嗯， 你猜我刚才打算怎么开场？ 怎么开场？ 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 嗯， 你觉得我会怎么开场？ 嗯，你会说走好。 这个就不要笑了，好吗？ 对，是吗？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我打算本来吼一嗓子，我特别爱的一首歌就是《沧海笑》啊。其实可能对于艾柯你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刚才你还会笑？可能你真的不理解我对于金庸的作品的那个感情啊。 对， 就是对于我这个年纪啊，这个男生啊，很多包括可能比我年长一些的朋友，真的是青春里面我觉得充满着对于金庸小说的这个武侠里面的世界的向往。 嗯， 然后我们甚至会把自己挂到一个角色上面去。 对，其实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又顺带着看了一篇推送，就是也是比较能够说出我的心声的，就是那篇推送的文章的题目就说我挺惭愧的，没有完完整整读过金庸先生的一本完整的小说，就连他其中的一些人物的名字都可能叫不上来那么多，但是呢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著作。 好吗？我想可能大家看了不少推送，或者说你也刷了很多朋友圈，我们也不在这儿赘述了。我觉得能够最好的表达我们的方式还是音乐。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要放送第一首歌。刀剑如梦，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我们来致敬一下金庸老先生。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时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心中 被玉环苍天捉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也藏着梦，生与死一切成空。 你知道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武侠梦啊。我觉得那个时候除了演什么圣斗士，演什么，变形金刚之外，如果说本土的，我觉得大家最喜欢就扮演这些各种各样的大侠了。 是的，所以就是这也算是很多朋友的回忆吧。就比如说从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些球员退役了，或者说你追的一个连载漫画他已经停更了，或者说你喜欢的一个作者他已经走了，就证明我们已经长大了。 你知道昨天我们放了那个任贤齐的天涯，那个时候还没有消息。对，我们放了任贤齐的歌，然后当时我好像还记得我还提到了。 对， 然后之后下了直播，然后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才刷到，当时刷到以后突然就觉得会有一种落幕的感觉，就会觉得自己心里面那个武侠的那个世界好像那个大门就突然被关上了，就觉得青春的门也关上了，好难过，你知道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你能这 get 到我那个点吗？就是难过的那个感受。 知道，就是我昨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刚好我们在一起吃饭，就是九分钟前刷了一下朋友圈，他说啊，金庸先生走了，就是我瞬间能够感觉到他从那个很欢脱的一个场合变得很落寞。 明白。 然后我在看着他的时候，我就那个瞬间我坐在对面的我就觉得会想很多画面，就觉得说可能 有一种什么样子的画面， 就会觉得说好像他的童年已经不见了。 对，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个也没关系，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心里面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就感觉像从前的那个时候，就是你还青涩的时候，然后你翻看他的书，你一卷一卷看，然后你看到最后，看到结束的时候，突然那个最后一个字看完把这个书合上的时候，就感觉那种感觉。 对， 而今天就感觉这一页就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好吧，说了半天，其实最重要的是还是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 可能知道的不是很多，小龙女，杨过。 小龙女。 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的几个，我全说出来， 就是喜欢的全说一遍。 对，小龙女、杨过，还有谁？周芷若。 好。 张无忌。 好，行，已经说了不少了。对。就没有把什么就是其他的不相干的人物抛出来。对，什么比如说萧十一郎之类的啊，就古龙的东西，那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其实你来猜一下我最喜欢的是谁，这样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猜一轮，待会儿我们留一个题，然后现在请大家先来跟我们说说你喜欢的那个人物，好不好？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给我们倾吐一下你的心声吧，回顾一下你的童年当中金庸先生的笔下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呢？ 我决定听这首。这是小虫啊，我觉得在他所有的音乐的创作当中最出彩的一首歌了，因为赋予了整首歌的武侠气质，再搭配当年的电视剧，这首歌呢就变成了这个国民流行金曲。真的，在无数个晚上，你都可以听到有些人在不同的地方去唱这首歌，然后在把酒言欢的时候，在午夜微醺之后，在心里面有很多说不完道不清的情怀之后。 道不尽红尘奢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间是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酒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我对这首歌最早的印象是当时记得在很早以前好像还是初中生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可能播那个电视剧吧，不记得了，反正然后踢了一场足球，然后我记得有一场球输掉了，然后几个男孩当时还是男孩骑着自行车，然后呢刚好天上飘起了雨，然后在那个雨里面就不约而同地唱到了这首歌。 草木惊鸿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比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酒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人生短短几个酒 相信一定有人跟我一起唱和这首歌，有人泪奔。 嗯， 看，你看我们的导播姐姐都已经举手了，对不对？ 是的， 爱江山更爱美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你还不认识李丽芬，你就觉得哇，这个男生的声音啊，很武侠。 嗯，而且武侠当中还带着几分柔美。 但其实后来才知道，说李丽芬，对，真的是个姐姐、 嗯、啊。 好吧，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我觉得我刚才说的很多的情境，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你脑海当中跟这首歌最搭配的场景，当你和那个场景两两相望的时候，你的心似乎突然就被心里面的那个武侠梦就感动到了啊。于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似乎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争逐着，或者说我们都在去追逐着现实的这些得与失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曾经也有一个那样的你，真实的活在一个你自己想象的世界当中，认为自己淡泊名利，认为自己只要那样的一个红尘客栈而已。 对，什么都大不过生死。 嗯，今天感慨有点多啊、 嗯、 大家不要嫌我碎的、嗯、 没有， 但是我要首先要对我刚才那一声无意当中的笑道歉。 嗯好， 因为我刚看到有一个平台上有一个叫红颜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女主播为何要笑，然后我就 我来替他解释一下、 嗯、 好不好，因为他笑跟哭是一个感觉， 够了。 很多人在泪奔、 嗯、 我觉得可能不是在，并不单纯是为金庸老先生离开，或者是为你的武侠梦的一个落幕、嗯、而是为你的青春。所以谢谢刚才所有跟我们一起来唱和刚才 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也是通过这两首歌曲吧，回忆一下，回忆之余呢，也可以和我们第一时间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金庸笔下哪个人物呢？ 稍后分享啊。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王牌推荐。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虽然手里面没有酒，没有办法和你们把酒言欢，这可能只是我一个梦，所以今天借音乐来抒发情怀。挥发好，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几个音乐类的节目。 对，比如说东方卫视综艺节目下一站传奇呢，最新新鲜开播了，而且这档节目呢将参选的这些选手分成男女两组，评委是谁，吴亦凡、宋茜、周笔畅，他们三个负责是女生组的选拔，而陈伟霆、邓紫棋还有胡海泉负责男生组的选拔。 另外音乐选秀节目声林之王也是本月新播的节目，这是林宥嘉、萧敬腾这些歌手做评委，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丛林法则的概念去包装这个节目。 对，而且据说所有人还要戴上这个动植物的面具来参赛，所以说这个节目的幕后阵容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是知名的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和詹仁雄来制作的。声林之王值得期待。 有关于金庸还有武侠梦，以及我们心里面那些有关于金庸武侠的歌曲，还有大家喜欢的金庸的小说的人物，我们留在稍后分享。先来听这首萧敬腾的歌， 阿飞的小蝴蝶。 看不见终点，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寂静诱惑的一切，听不见是非，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的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在你的窗沿，再一点时间，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圈，陪我直到永远，纪念每一天，守护每一夜，无怨无悔奉献我仅有的一切。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 好了。 其实到了周三我们会分享一些有趣的书。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本书呢 是来自于艾科的推荐了。 书名叫做一平方英尺的寂静，书的作者呢曾经获得过艾美奖的声音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其实他就说到说，因为人类创造的噪音是与日俱增，大自然的寂静呢是地球上消失最快的资源，所以他背着这些录音的器材还有测量分贝的分贝器，前往美国各个森林公园去听倾听大自然原始的声音。 就是一些自然声音啊。 对， 其实你有发现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听自然的声音，甚至能够听着这些声音入睡。 是的，就是据他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就是说好像在10年前，然后在美国可以看到11个地方是可以完完全全听到大自然的声音的，但是10年之后只有3个地方了。 这听上去还挺让人心疼的啊，心痛的。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去收集这样的声音啊，他会在怎么样在书里去描写这些自然的声音，其实还挺好奇的。 对的。 再来一个比较观点的书，是日本的著名的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最近的一本新书，叫低欲望社会。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就是也是他的啊，叫低智商社会。 是 因为我们总说娱乐至死嘛，就是人们其实渐渐停止了深入的思考。所以这本书讲的就是他对社会的观察哈， 就说他认为现在很多日本人人口慢慢在减少嘛，超老龄化，但是很多年轻人变得很没有欲望，没有梦想。 所以我们就是看他对日本社会的一个研究啊，也可以从中有一些思考。 只想给你一些新鲜的刺激，让你忘了时间，忘了你自己。 继续回来娱乐装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关于金庸武侠梦还有我们的青春当中记忆的歌曲，我们要留在稍后分享。先来看看大家对于金庸老先生他的笔下的那个人物是最着迷的，或者说这个人物多少也会带有你对于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武侠人生的一个期待值， 对， 或代入感。所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每个人可能喜欢的都不太一样。 是，然后大家我觉得说在分享自己喜欢的同时也在猜测你到底喜欢谁。有人觉得你喜欢乔峰， 为什么会想到一个动图露出一只狼啊，这个胸口啊。 那你要不要揭晓一下答案啊？ 我还是先暂时卖个关子。先回答一个否定答案，说我最喜欢韦小宝。没有啊，不能的，不会的。 我觉得韦小宝可能是很多女性角色比较喜欢的那种坏坏的男生。 那就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反正我不是啊。然后王小怡，她说最喜欢的金庸人物，第一反应是乔峰。就是对于我的判断。 对对对 对，有人最喜欢郭襄小姐姐。 还有人觉得你喜欢周伯通。 那个说我喜欢尹志平的人，你可以退下了，谢谢。什么哪儿跟哪儿啊？你最喜欢丘处机。 所以在这个环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掀起一波回忆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角色。 你喜欢天山童姥？你喜欢新秀老怪？ 够了，就是一下没收住，然后白三岁又放出来了。 这是他先说我的啊，对吧？ 还有人猜你喜欢段誉。 不喜欢。 令狐冲呢？ 非要破功是吧？ 真的、啊？那还挺好的，就是大家证明还是能70%的人能猜中你喜欢令狐冲。 有点俗，就是喜欢他的可能特别多，会有一些代入感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待会儿再来这个详细说。我特别好奇女生会喜欢什么角色，所以我不能只看男生的选择，有没有一些女性角色是你们喜欢的？那个

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大家喜欢的金庸笔下的人物， 是的。 很多人提到了韦小宝，说是人生赢家啊。但其实我觉得写到《鹿鼎记》的时候，韦小宝已经不是一个大侠了。 还有朋友给我们开了一个偌大的玩笑，说喜欢的一个人物是雕。 哎，这个算是比较有创意， 很特别。 对，还有人像我突然想到一些很特别人物，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那个扫地僧啊，对，那个狮王辛巴你也是够了啊。 怎么？ 你才练那个什么宝典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多微笑的花像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子 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倚天屠龙记》当时的那一版其实贡献了很多的好歌，今天我们都听了好几首了，包括这首辛晓琪带来的《两两相望》啊。很多很多人，我觉得可能女生也不一定会喜欢张无忌，可能觉得他过于的优柔寡断了。但是真的在金庸笔下诞生了很多受人喜爱的角色，也有听友写得很好，他说只喜欢金庸写的武侠小说没有之一，因为金庸写的书很大气，有历史的背景，总感觉古龙写的东西呢就是专门给男生看的，因为他里面所有的表达都太过于的去意象化了，就太行为了，就是我想怎么样，然后呢简单的术语当然很浪漫，但是呢金庸的东西可能感觉会更厚实，但这当然是一家之言呢、然后有人比如说像杂木，他喜欢的是程英女性角色，男性角色最喜欢的是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这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朋友会选到的人。 是的，我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喜欢阿紫，然后我就是趁机去看了一下阿紫的一些个人简介， 没查身份证号码 然后我就发现说阿紫这个人物其实还是挺活灵活现的，很生动，但是呢好像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刚才其实在关了话筒的时候，艾克先生问我阿紫是谁，我说阿紫是阿朱的妹妹，然后他还是一脸懵看着我 我说你等于没说 还有听友喜欢傻傻的穆念慈，深情的爱着无情的帅杨康，你看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每个人喜欢都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念太多啊，包括很多男生很喜欢双儿啊，这百依百顺啊，这可能都是带有一些 是吧， 对啊， 角色代入质感 RPG 很强 啊 他们不说破啊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被金庸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刷屏，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心里面有一扇门关上了，我是这种感觉，有可能会怅然若失，有可能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觉得真正看他原著的一些人，或者是真的很喜欢金庸的人，我感觉啊，可能未必会真的当下就马上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是一定要去找一首歌，或者是写一句话，可能会心里面过了很久很久，你会仔细的去想你跟他有关的所有的人物的链接，因为，就是真是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老先生，他是30号下午在香港逝世的。然后据他的一位好朋友介绍说，走的时候是默默听着一个亲友的视频电话对他说话，然后就这么听着听着就含笑而逝， 对，我觉得你刚才解释的这个方式特别好，就是很有侠义的那种感觉，很有大侠风范。 对，就是很、你没有觉得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都非常的金庸？ 是， 对，所以我们可能都能背得出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吧？他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同时对于很多的演员来说也都至关重要。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知的陈小春，还记得吗？还有李若彤、林志颖、陈好、贾静雯，刚才我们还提到贾静雯在其中扮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赵敏，记得、没错吧？ 是。 还有胡军，这些都出演过金庸剧的演员们也纷纷发文悼念。 对， 其实对于很多演员来说呢，是金庸笔下的人物为他们带来了演艺生涯的最高峰。 是啊，比如说像别的不说，就是古天乐版的杨过，这基本上是代表了他在某一个领域的角色的演绎上面的成功。 对， 包括后面演寻秦记，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掩盖那个当时演杨过的光芒。 对，还有大家非常熟知的，刚才本来想要用这个来比喻老白的林青霞的那位人物叫什么来着？ 哎，你还说那不是一种类型的好吗？怎么又和尹志平什么的归成一个风范了？哎呀天哪，好吧，其实金庸老先生创作武侠小说也是偶然的。当时好像在香港有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事件，是两个真正的武术的门派的一个争执，然后呢，也是街谈巷闻嘛，所以说当时他在一个报纸就有一个号外报道比武的几个结果，就一上市就抢购一空了。 对，报纸就一看说干脆开一个这个武侠的专栏好了。 对， 然后就请来这个金庸的一位同事叫陈文统，开始创作这个武侠小说。这位陈先生呢，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梁羽生， 也是鼎鼎大名啊。接下来我们耳边响起的这段音乐，其实很多朋友也期待今天能够去听到，不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沧海一声笑，也是我认为最接近原著当中感受的一个版本。 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伤， 现在听到的这个沧海一声笑的版本是黄沾先生，然后和罗大佑啊，还有就是徐克导演他们的一个合唱的版本。特别之处在于，这个版本最接近于原著的地方在于，三个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都有了一些豪侠的气质，是他们都是喝完酒唱的，你能听得出来，就是喝完直接进的录音棚啊，是不是很真实？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能跟你把酒言欢的好兄弟，你们在喝完酒之后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状态啊？感觉怎么样？ 就是虽然我没有完完整整的读过一本金庸先生的书，但是我从只言片语当中，包括很多影视剧作当中能够感受到的那种侠义精神。 对，我跟你讲，下次如果你再想偶尔想喝两杯的时候，先读读金庸先生的作品，尤其是像《笑傲江湖》这样的啊，再听一首这样的歌，我估计仨哥们加一块也喝不过您。 然后再想一想阿紫的形象，然后就痴情一番，是吧？ 反正刚才我们在讲故事嘛，就是说后来报社呢又找到金庸，就是当时他还叫查良镛的时候，就约稿写武侠小说。最早写的应该是书剑恩仇录啊，然后呢一开始还可能反响平平， 是 后来随着情节变化，大家才发现啊，原来这个这么好看啊。 对，其实金庸还曾经感叹说游戏文字没想到这么多人爱看，有人觉得说金庸作用在中文世界可以说是国民文学，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精神版图的一个 DNA 当中、 嗯、 但是在国外呢，这个金庸的小说确实不太好翻译、 嗯、 你比如说九阴真经怎么翻译，降龙十八掌 难点， 对，弹指神功怎么翻译，这些都挺难的。 嗯， 嗯，但是今年有一家这个英国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这个《射雕英雄传》，翻译者是一位酷爱中国文化的八五后女翻译家，她翻译的就是比较有特点，她把九阴白骨爪翻译成了 Nine in Skeleton Crow。 啊， 这个黄蓉翻译的名字是叫 Lotus Huang， 穆念慈是 My Sea Mu，看上去有点搞笑， 是，嗯，所以但是可以帮很多外国朋友形象了解一下中文的含义吧。 嗯 ，Lotus Huang。 好吧，这就是算我们在说笑、嗯，但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播的一些有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一些翻拍的一些影视剧的一些歌曲，其实更好的让我们去理解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包括大家也在纷纷提到了自己心目当中最爱的他的。最爱的自己的一个武侠人物是谁？ 嗯， 然后很多人就点播了这首歌。我觉得我今天的所有的语言的表达可能都不是流畅的，是因为，会回到自己很青涩的那个青春的时光啊，或者说你心里那个男孩还在。嗯， 其实今天看到满屏幕大家的回忆，比如说对于一个角色的诠释啊，包括说对于金庸小说的一些诠释，对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也是很震撼的。 梦似曾见，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方。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千遍，时间都在变，世界也在变，不过世界怎么变，我还是早晨。 我们很多听友都很可爱， 对， 比如说像半世风烟，他说他其实看了一下关注我的时间也挺久，是2015年关注，但是很遗憾我刚才一直没有看到，你现在才看到。 嗯， 说看着手机发呆等待老白的电话但是抱歉今天没有选中你。 而且刚才我们导播姐姐跟我们接通电话的时候说，哎，这个女孩听一听是娱乐做王牌的声音，发出了一连串可爱的笑声，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她进场 就会在想她那个笑声是像黄蓉呢，还是在像这个赵敏呢，还是，哎，这有一个想象啊。今天我们总是会带入感，所以刚才那个半世风烟啊，这个朋友非常的抱歉，但是你要想一想啊，那个想想这个杨过他蛰伏了多久，是耐点，耐心一点啊。 所以今天我们的白给100块游戏环节当中，也要这个带入一个大型的 RPG 感觉。 你说对了，来，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听友 ，Hello， 嗨， 你好。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我不想让你直接说你的名字，我想让你说，如果你是金庸武侠里面的一个人物的话，你觉得你会是谁？ 是谁？ 是谁？ 郭襄。 郭襄啊啊，郭襄。 怎么了？ 因为很香。 不要，我开玩笑啊，我开玩笑。那个。就我皮下来，我听说你好，我是郭靖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不可能这么聊天啊。对，你好，你好，我是令狐冲啊，幸会幸会。 所以两位 幸会幸会。 哎，艾科也，艾科也选一个。 那就赵敏吧。 啊，赵敏。 久仰大侠。 久仰久仰啊，郭襄女侠，你好你好啊。接下来我们要对决了啊。 今天先谁来过招？你先来。 我先来，我是独孤九剑。 你先来发一记大招，看他能不能接住。 为什么这个剑法说完以后，自己心里很没有底气，而且感觉像把自己也骂了一样。不要笑啊，我们严肃一些。那郭襄女侠，你真实的身份是我们刚才特别选中的一位，叫小郭的听友啊，他叫小郭。我刚看到他名字的时候，想到的是郭芙蓉。武林外传里那个。OK， 那你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对决了。 好的， 加油。 2900两银子， 对， 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启了一战到底的形式，没有三道题了。 好，郭襄女侠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于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小王子》改编自同名小说。请问故事中小王子心爱的花是玫瑰吗？ 是 吗？好， 请听题第二题。 赢了一招。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有一位阿朱是乔峰的爱人，请问阿朱是秦红棉的大女儿吗？ 是吗？ 不是吧？ 到底是不是？ 阿朱。 三二一，回答。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答对了， 接住第二招。 第三题，好，第二题也答对了啊。因为其实他的那个阿朱是阮星竹，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角色的话啊，因为角色女性角色其实很多啊。《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名作，刚才我们提到了，请问《鹿鼎记》里面韦小宝的妻子之一啊，妻子阿珂是李自成的女儿吗？三， 他有那么多媳妇儿？ 一，嗨，这就别提了吧，是不是？快说，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当然这些历史人物，我觉得金庸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把历史的大的背景和他的武侠融合在了一起， 对， 加入了中国人的文化， 对， 包括天人合一，包括世道佛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儿女情长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阿珂到底是谁的女儿，她其实是 就是李自成的女儿。 对对啊，就在小说里啊。凉了。 我觉得说女生了解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鼓掌鼓掌。谢谢， 我们今天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 好的，谢谢。 好了，谢谢郭襄女侠。 拜拜 啊，这个青山不改， 拜拜，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下回见。拜拜， 好，再见。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能你们会觉得我们不够严肃，但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态度是我们从来，或者说我们并不习惯的用一种悲伤的方式去送别某人。我们其实在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是大家能够用一些感恩的心去跟他告别。所以在今天设置的这些题目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娱乐节目，而是我觉得我们在此刻都变成了那些青涩的少男少女，然后带着一种童年的一种金庸对于我们的恩赐感， 对， 然后我们再去玩这个游戏啊。所以其实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这个特别版， 所以我觉得就会像一部动画片 Coco 寻梦环游记当中的一直是记得的那种方式来记住一个人。 是，好，我们这游戏继续了，接下来的白给一百块我们继续下一位听友来。 Hello， 幸会。 Hello， 久仰大名，请问阁下是？ 可惜我不是江湖已经没有我的这个身份，但是还有我的传说。 能接住？ 玩笑玩笑。 关键是你的传说是什么呢？ 那你是，请问你是阁下怎么称呼？ 我们 叫我 Q 就好。 Q 啊，这么简单？那我们今天不是说好了都是武侠的名字吗？ 说的都是精华啊。 如果是如果是武侠的名字，行走江湖的名字，您应该是哪一位？ 突然这么一问的话，如果要说金庸作品里面的话，我还是比较欣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鼓掌。又是一位啊，这个今天两位郭，一位是郭女侠，还一位是郭大侠啊。 所以现在你要改自己的身份吗？ 郭靖大侠。我为什么要改？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啊。 你想让我改成郭破虏吗？ 还是算了吧。 你太坏了，艾哥。 这一期我可以。 我觉得有个小东邪这样的女儿还是挺好的。 哦、oh, ，OK 啊，那真实当中，如果华筝和黄蓉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位？ 黄蓉吧。 哎， 有一句话是这么诠释黄蓉的，就是说有如果用一首歌曲来诠释黄蓉的话，就是 Beyond 的那一首歌。 你还好没有说到王蓉的那首歌，好吧？我不是王蓉，好，行，不开玩笑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的听友，他的名字是一个英文名，叫做 Ray Kong， 是吧？是你吧？ 啊，对，是我。 然后你是在2015年的六月份关注我们的，希望你今天的这个比拼啊，或者说我们的比武啊，加油啊！ 好，谢谢。 我觉得第一题来说对你非常的简单。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金庸的这个作品啊， 是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请问其中这个飞是雪山飞狐吗？ 不是，飞狐是。 漂亮。第二招，第二招和金庸先生没有什么关系了。 哎，跳了点，别走金庸的题来。 对，埃菲尔铁塔是法国的标志性建筑，请问埃菲尔铁塔的高度是高于318米吗？ 是吗？ 是。 这个题昨天其实是昨天的题，没有答到啊。我们在考，我在考办公室同事都答错了。 对， 应该是324米啊。 第三题， 第三题还是跟金庸没什么关系，请听题。 大家都知道央视经典电视剧《西游记》里的唐僧先后有三位演员出演，请问在女儿国这一集当中唐僧的扮演者是徐少华吗？ 是吗？三二一， 不是。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对唐僧几个角色都有过了解的话，就是徐少华了。你想想那个 我记得他是挺早的一个，你看我 应该是， 然后就记不住那女儿国那是哪集了。 他是挑出来的。你看他是一个金庸迷，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我们只问金庸题的话，不一定有可能会输给他。 真的啊？ 没有，小时候看过不少金庸的小说，然后现在还有点印象。 握手啊！哎，我再问你一个题，其实，这题就比较难了。今天是我们压箱底的一道题，那就是 考啊。 想问一下，金庸的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就是金庸的所有的作品了吗？ 还有一个《越女剑》。 哇！ 我觉得冲着他今天的这番表现和回答，应该给他发 double 9.9的小红包，好不好？ 反正我得给他一个胜利的音效啊！ 好，谢谢。 给一个音效，但是你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谢谢你。 Q，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谢谢大家。 咱们继续相忘于江湖。 来，郭靖大侠。好了，谢谢你的降龙，谢谢你的降龙十八掌。最后想问你的是，你的兄弟杨铁心，他是杨过的爸爸吗？ 哎，不是你的兄弟，是你的你爸爸的兄弟， 是吗？ 应该是叫什么自己的爸爸，不是，应该是那个杨过的爸爸杨康，杨康的爸爸应该是王 家卫，对，是他爷爷， 对，杨康才是你兄弟， 好像也不是亲爷爷。 行了，你们再说大家更乱了啊！ Anyway, 好， 好，谢谢，再见，拜拜， 好， 哎，谢谢，拜拜， 嗯，关系捋一下，杨铁心是杨康的爸爸，杨康是杨过的爸爸， 对， 然后呢？郭靖是这个杨铁心的侄子， 嗯， 然后呢，郭靖他爸叫郭啸天， 嗯， 对吧？是这样吧？ 对，刚才反正看到很多平台上的回复，也是让我们俩笑了很长时间。就是在回复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什么各种英文单词都已经标出来了，什么爸比都出来了。 对，杨康才是杨过的爸比之类的。所以金庸的作品也在与时俱进着，我想他会影响更多的中国人。准备好你们的手机，接下来所有朋友都可以参加的音乐题就要开始了。准确的说， 我刚刚想跟大家来分享说，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金 FM。 为什么的声音突然从阿紫变成李莫愁的感觉？ 就是现在应该适当的要调整一下大家的情绪嘛。 OK 啊，有关于金庸的话题还在继续，包括接下来这道音乐题也有可能是手机准备好，找到白杰 FM， 准备好你们答案。 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我们要问题的方式会很特别，就是直接问这首歌曲是出自哪部影视作品，好吗？ 可以啊。 你觉得会难吗？ 我在准备，我觉得不会难。 好， 因为这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尽管它岁月比较长远， 久远了 、来，准备了吗？ 三二一，开始。 最快的一位和中间幸运的一位朋友会送出小红包。OK 啊，来再来一遍，三二一。现在暂时还猜不到。 这就熟悉了。 让其哎呀 哎呀 差点破功。 一个不小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算是破、算是破功了吗？ 嗯，还行吧。我因为我们问到大家的是出自哪部影视作品，其实要听过这首歌曲只能回答出来它的歌名是什么，对吧？还得要思考半天呢。 对，但是其实刚才已经唱出来第一个字了啊，算是提醒。不过最快发来的朋友已经发来答案了，中间都只能是幸运的朋友在当中在挑选了。 是的，我们也期待一下大家的回复。 别忘了发到白街 FM， 人人都有机会啊。

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天，夜间风力小，有利于气温的下降，预计最低气温在3度上下，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基本上都会降到零下，天气比较冷，外出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昨天舞台剧《赤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以国家大剧院原创京剧《赤壁》为蓝本，舞台美术、舞蹈演出等都由北京市第166中学附属教卫胡同小学、北京市自中小学的学生创作完成。该剧是国家大剧院参与教卫胡同小学、自中小学美育发展工作多学科综合艺术课程的汇报展演。再来关注苏州滑稽剧团的现代滑稽戏《顾家母妈》，昨天晚上登陆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该剧通过一个贯穿近50年的真情故事，讴歌了伟大母爱和凡人善举。由梅花大奖得主顾湘、一度梅得主张克勤领衔主演，曾获第13届文华优秀剧目奖。同样在昨晚，一部以壮族花神信仰为主题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花界人间》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精品项目，花界人间以壮族传统文化为媒介，勾勒出一幅壮乡大地团结向善的和睦图景。最后再来看10月31号到11月1号，音乐剧场《你是我的孤独》在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上演。这部剧以音乐剧场的形式勾勒出王洛宾的音乐人生与丰富的情感世界。这台音乐戏剧是一场音乐背后故事的探寻，也是一次灵魂游吟的对话。王洛宾被誉为西部歌王，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西部民歌经由他改编后传遍中华大地，走向了世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 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王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很多是和金庸，和以及我们心里面的最爱的 武侠情谊， 对那些武侠梦，或者是那些我们心里面的青春的过往有关的。所以今天的互动还真的是大家都很热情。在刚才我们的这个挑战音乐挑战当中呢，最后有5位朋友发来的答案是最快的。 是的，我们来读一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谁呢？ 来看一下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他叫做昂波里波，恭喜你。还有小老薛这位朋友，还有 Sunflower 小萌易水间，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恭喜昂波里波会获得我们的送出的小红包。 对、 稍后我们会从我们的之后发来答案的朋友当中再单选一位，然后作为幸运的朋友送上小红包给你。 嗯，今天的音乐素描要和大家分享的文字呢，同样是金庸小说当中的一些描写爱情的片段。 嗯， 来感受一下《侠肝义胆》当中的浪漫主义。 对，而同样呢，黄蓉作为在金庸小说里面女性角色当中双商皆高的一位，她在有关于爱情的一段对白当中这么对郭靖说：“ 靖哥哥，我死后你要答应我三件事。一，我允许你为我难过一阵子，但不允许你永远为我难过。二，我允许你再找一个妻子，但她必须是华筝，因为她真心爱你。三，我允许你来祭拜我，但不能带着华筝来，因为我毕竟还是很小气的。” 另外一段是周芷若和张无忌的对话。周芷若冷笑道：“ 咱们从前曾有婚姻之约，我丈夫此刻却命在垂危，加之今日我没伤你性命，旁人定然说我说对你旧情犹存，倘若我再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骂我不知廉耻，水性杨花。” 张无忌急忙说：“哎，咱们只需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做什么？”周芷若说：“ 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今天我们选择的文字是来自于《神雕侠侣》当中的一段文字，你们可以发打卡到白金 FM 收图。 他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今天我们的打卡图当中的文字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段金庸小说里描写爱情的文字、而是在金庸的《神雕侠侣》当中程英的一段话，说：“你瞧，这还是你来比较好， 你来吧。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别，亦复如斯，你又何必烦恼呢？” 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只为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 你可以发打卡两个字，然后到白金 FM 收下这张图，转发到朋友圈。 对， 包括纪星的打卡图片已经收到了，包括他给我们截图的一些分享的文字，说就是在朋友圈跟自己的朋友过招，就是用这个金庸笔下的经典台词来过招的。 好吧，今天的打卡图有一些听友给了好评，谢谢你们。不过接下来我们的主播私房哥还要等待你们的判定。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好啦，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冒充自己是武侠人物了，我是白洁。大家好，今天其实是不能说是一整期的主题，但是啊，点缀其中了很多金庸的这个作品改编的一些影视剧里面的音乐，当然也感动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对，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虽然说今天已经听了一整天的关于金庸的电影著作当中的插曲 影视剧， 对，影视剧当中的插曲，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听还是会被感动到。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如果我选了这个又是 金庸 的影视剧的歌，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打分上面， 那这样吧，也还行。 这样吧，我们还是配比一下，先让你来开始。这两首你更想推荐哪一首？你选一首。 推荐第一首吧，因为我觉得第二首有点不太稳重。 好，okay, 那还是从第一首开始。 好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然后可以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回想着童年的一些回忆，包括金庸笔下的一些文字，如果说对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感触的话，带着这份侠肝义胆去品味一杯咖啡吧。 说得好。一到十分大家给几分？可以现在开始打分了。别忘了今天的分数决定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到底谁要亲自 唱歌 歌曲。好好好打分。 Sometimes I find that I can do 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s it helps to place heavy, heavy metal. But somehow heavy metal makes me think of you too. You on a road of corduroy and maple, corduroy and maple, and I sang to you early one morning, drinking capless case and coffee, capless case and coffee, and I sang to you. All the roads are washed out in the town.Mr. Boys of North America are still around. All the roads are 6 feet underground. But God bless the poster boys of North America are sticking around.Find that I get too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when I think of you. Early one morning drinking capless case and coffee, I had your arms around me as I sang to you. All the roads are washed out in the town.Poster boys of North America are still around. All the roads are safe. 大家还是很客观公正的，虽然不一定能听懂唱什么，但是很多人给了10分，有给8分的，最后均下来的得分应该是8分。 嗯，还不错了。在今天这样一个有主题点缀其中的环节，我能拿到这么高的分，我真的是意想不到。 所以你看，我们的听友是特别靠谱的， 很公正嘛。 是， 嗯，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来推荐吧。我得老实说，今天我是带着一些私心，依然推荐的是金庸的武侠改编的影视剧当中作品。但是其实私心在于说，这是金庸的小说改编的以后的影视剧里面的歌，但是并不代表是大家喜欢的。而这一首就是其中一首不太有名的作品，是九九无限版的那个雪山飞狐，跟刚才的我们听到的那版 追 梦人比起来，实在是知名度相差太远了。但是演唱者鼎鼎大名，不用过多的介绍，他是 Jackie 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歌。虽然是用广东话来唱的，但是如果你对照了歌词去听的话，它好像也没有什么武侠的印记，但是却有一种淡淡的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感觉。你是我的春夏秋冬，1到10分你给几分？ 人总没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无理总没法一致，但凡结局会相似，耐心的等你必被引致。爱是全部，永不可以理喻，如过分细心推算心反回输，若说爱是最不智，为你我愿意不智，明明极尽满足，亦有新意。同样春天到夏日雨，秋天的叶冬的雪，怎么将两个心天天牵进睡梦处。春飘过夏日至，秋天等待冬的雪，像同为期待着一天再遇，无休止。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步履总没法一致，但盼结局会相似，耐心的等你必被引致。爱是全部，永不可以离。 饕餮实在是有趣。本来你说今天你不放金庸的歌啊，就是艾可危险了，然后我放完这首歌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7分，老白危险了。 其实我不得不要透露一下，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是我来推荐的嘛。 对， 然后这首歌呢是老白贡献给我的一首歌， 你们 而且真的是歌自己所爱分享给我一首歌。因为我今天本来为大家准备两首主播私房歌，都是和金庸无关的，然后想是为了主要活跃一下大家的氛围，没想到第二首歌实在是太不稳重，不太适合今天放。 好吧，前面这首张学友的歌你是我的春夏秋冬，最后的平均得分是7分，我现在已经输1分了， 所以我现在也是险胜是吗？该我来推荐了。 好， 第二首歌曲是来自老白跟我分享的这首陈淑桦的笑红尘。然后刚才科普了一下，就发现这首歌曲是出自《东方不败》当中。然后你就想象一下，当年林青霞扮演《东方不败》那个角色，执酒壶很潇洒的样子。 事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 我觉得已经赢了。 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 悬念，这首歌最后的得分 10分。 真的很多唱金庸的这个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啊，之所有的音乐当中可能寥寥无几的几首歌能够很精准的去让大家感知到金庸里面的那个江湖，那个大笑大哭的啊。 所以刚才你把这首歌曲让给了我，我现在应该适时的应景说一句话，谢令狐冲大侠的保住了我的面子。 好嘞，不谢，天山童姥客气了。对，东方不败。 不是，如果说天山童姥的话，我现在是不是脑袋上少一个什么东西，颈枕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一个改编的影视的版本，还是原著小说也好，只要体现出他的作品当中真正的那种精华的部分啊，对于世界的，对于人生的，对于他那个宏观的，他的自己的一个武侠世界观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就好了。所以今天大家其实，我觉得聊得还不尽兴，或者说听的也不够。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些记忆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了。 所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出自金庸小说当中的一首歌吗？ 我放弃了好吗？今天我们准备的都已经被我们放完了。 你竟然是现在这种这个竞技模式是自杀式的。 也没有啊，但是我试试看我待会儿的解说词能不能帮我加几分啊。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也就是我打到10分也会输，对不对？ 看来是这样了， 除非大家给我打11分。但是我想用这样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同时致敬已经离开的金庸老先生，同时也致敬一下我们所有朋友大家心里面的那个金庸武侠的青春。 对， 就像木木刚才发来的微信一样，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今天都是在到了家门口以后，车停在那边，停在停车场或者到地库，然后不肯出来，然后就想在里面再听完一首歌，像刚才我们放的陈淑桦的那首，他说再听一会儿吧。所以他说读了第一本《天龙八部》《侠义情仇》，到最后《鹿鼎记》，一卷江湖，打着手电熬着不明夜。那时候的小小少年，有着很多的仗剑走天涯的进不平事之快意，然后呢，扫尽不平事的快意，然后断肠崖绝情谷，儿女情长恩恩怨怨，襄阳城写着侠之大者，为民为国，少林寺外拿酒来的义薄云天，荡气回肠，侠肝义胆。终于，故事的最后，藏经阁又多了一位扫地僧，而江湖他一直都在。 江湖就是，其实我们就刚才说的所谓的江湖逻辑，也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在其中扮演这 RPG 的模式，有一个所谓的代入感。比如说你觉得你是属于令狐冲，然后他觉得说他是属于任何其中一个人物，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就是对青春最好的纪念。 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好了，时间关系，这首歌也不能放完了，因为刚才我们啰里啰嗦唠里唠叨说了半天我们的感言，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句能戳中你。就算没有，我相信你心里也有关于金庸的情怀所在，所以谢谢你们的收听吧。然后最后的这首歌是《曾经的你》，就不打分了。 许巍，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表，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我投降了，明天我唱歌啊。别忘了可以继续发打卡，领到我们今天的图片是有关于金庸的文字的。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